今日是要跟大家讲是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五章就很有趣，因为你知道我们但以理书的主题是什么？是墙上的字，这个是我们整个系列的主题。今日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墙上的字这个故事。但以理书第五章是有关巴比伦是被征服是失守。我不想讲是灭亡这个字，因为我们知道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将会将来仍然有一个巴比伦是会被灭亡，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国度。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巴比伦国，还是巴比伦所象征的异端邪教，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启示录真的讲到十七至十八章，敌基督的国度巴比伦是将会被毁灭。整部圣经是两个国家的两个城市的故事。我们知道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市，将来的天堂在启示录叫做新耶路撒冷。我们亦都知道另外一个城市是巴比伦，这个巴比伦是人的城市，是魔鬼的城市。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知道零六这个人是建立了是巴比伦。去到巴别塔的时候，巴比伦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是拜偶像异端邪教的发源地。去到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又见到外邦人的日期，巴比伦就是第一个国家。巴比伦曾经是一个非常之辉煌非常之强盛的国家，但是去到第五章最后的两节经文，短短的两节经文就讲到是巴比伦的终结。我们头先读了经文话，但以理书五章三十至到三十一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国。就是这么简单，两节的经文就讲到巴比伦是被是征服。我们见到在这里但以理书第二章所但以理给我们的预言，是讲到由巴比伦代表的这个金头已经是去到银的胸部和是相比，就是波斯和是马代。上一次跟大家讲是但以理书第四章，记不记得讲到尼布格尼撒的骄傲，神是令到他是谦卑成为是一只是畜生。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最后，我们见到尼布格尼撒他是认罪悔改，所以我相信尼布格尼撒是已经是得救，他是信主。我不会是惊奇如果我们将来去到天堂是会见到是尼布格尼撒。今日会跟大家讲的是巴比伦的另一个皇帝，是叫做伯沙撒。今日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刚才读过了但以理书五章一节讲什么？说伯沙撒为他的一千大臣是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是对面是饮酒。究竟哪个是伯沙撒？圣经时时都被人闹，被是很多的历史学家历史的专家来到闹，说圣经是错漏百出。他们说在巴比伦国从来未见过有伯沙撒这号的人物。他们说当巴比伦是灭亡的时候，那个皇帝其实是拿波尼德而不是伯沙撒。感谢主，感谢主，在最近的八十年间出土了很多很多的文物，其中是有四个石碑或者是叫做圆筒。旧时的人很喜欢将文献写在圆筒上高，上面四个圆筒上高的字一模一样，都是献给月亮神的文献，其中说到是拿波尼德是有一个长子是叫做伯沙撒。这个就给我们见到在到圣经以外的文献当中第一次是见到是有伯沙撒这个人，就证明了圣经是完全没错。还不单止是这样， 还证明了但以理是一个目击的证人。为什么他是一个目击的证人？因为若果但以理书是后人加上去补上去的，连圣经学者都不知道有白沙撒这个人，居然但以理能够知道。你说但以理是不是当场的一个目击证人？其实但以理书就是但以理所写，他就是神的先知，他是目睹一切。考古学是找到很多的资料，是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是再一次这样重新是叙述出来，当巴比伦灭国那时候究竟的情形是怎样样。但以理书第五章距离但以理书第一章其实是已经经过了有70年。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一章是讲到但以理是被掳到去巴比伦，当时他是一个是 teenager， 是十几岁的。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他已经是变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今日的事第五章距离第四章尼布甲尼撒变成一只畜生已经又有30年的时候。但以理书4章37节就是但以理书最后那一节，同埋但以理书5章1节相距是有23年。虽然我哋睇4章最后一节同埋5章第1节睇起上嚟好似完全冇时间上嘅间隔，但係已经係距离咗係23年。其实当中係经过咗好多个皇帝。当尼布甲尼撒去世之后，其实巴比伦已经係大大冇以前嘅势力咁大嘅。尼布甲尼撒嘅仔係继承尼布甲尼撒係成为皇帝。他的事迹在《列王纪下》25章，在《耶利米书》52章都有提到。他做了皇帝2年就被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就是谋杀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女婿他是出现在《耶利米书》39章，是尼布甲尼撒身边的一个侍卫。这个人的名字在《耶利米书》39章可能是有一点出入，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人很多时是很喜欢将他们神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名字身上，所以当他喜欢了一个新的神之后，他又会改了自己的名字，所以你见到他的名字会是改变。其实这个不出奇的，我们在美国都见过很多是所以说那些运动明星都会转名的，回教徒，好像 Muhammad Ali 是吧，他是转了名，又好似 Kareem Abdul-Jabbar， 佢亦都係轉咗名，所以我哋見到回教徒都係會咁做。嗱，呢一個尼布甲尼撒嘅女婿在位4年，佢就死咗，傳位俾尼布甲尼撒嘅外孫。嗱，呢一個外孫做咗皇帝之後，就有一個謀反，所以係將佢係殺咗。佢只不過係做咗皇帝9個月。然后就轮到是拿波尼德来到做皇帝。拿波尼德和是尼布甲尼撒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他之所以是成为是巴比伦的皇上，是因为他娶了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又有人说他是娶了尼布甲尼撒的遗孀，而这个女或者遗孀是有一个仔，就是叫做白沙撒。所以白沙撒有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的仔，亦都有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圣经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是白沙撒的父亲。其实我们知道在这里希伯来文是没有祖父这个字，通常父亲这个字亦都是包括了祖父。例如就是说圣经里面说阿伯拉罕是大卫的父，不是说真是阿伯拉罕生了大卫出来，而是说大卫是阿伯拉罕的后人，是从阿伯拉罕而出。所以我们知道，虽然但以理书第五章是用加勒底文来写，但是加勒底文的文法和希伯来文是非常相似，他们一样是没有祖父这个字。拿波尼撒是很有趣的，这个人他又很怕留在巴比伦。为什么他这么怕留在巴比伦？你见到有这么多谋朝散位你都怕啦。 用乜嘢喐下手，连佢都谋杀埋，系嘛？另外重点啊，佢亦都知道巴比伦人系唔中意政佢哋嘅政府，唔中意皇室，因为点解啊？年年征战，30年间佢哋嘅通货膨胀系50%，民不聊生，仲有好大嘅饥荒，分分钟可能啲人会造反。佢唔夠膽留喺巴比伦。第三个原因系因为佢同巴比伦嘅祭司嘅关系搞得唔好，而祭司系好大势力，所以佢谂到个办法点样样啊？就系将白沙撒系摆喺度巴比伦，同佢一齐系当政。白沙撒就喺度巴比伦，佢自己咧离开咗，去咗以色列，去咗系阿拉伯国家嘅北边。佢在位17年啊，有成14年佢系冇喺度巴比伦。其实拿波尼德唔系一个坏皇帝，佢好大贡献，可以话得系尼布甲尼撒之外系最大贡献嘅一个巴比伦嘅皇帝。就喺呢个时候，喺巴比伦嘅东面系崛起咗一个好强盛嘅国家，系叫做波斯。有一个年轻嘅领袖叫做古列。古列系联合咗系波斯同埋马代两个国家，东征西讨，征服咗好多好多嘅国家。根据巴比伦嘅历史记载，当拿波尼德系在位最后一年，佢系下令将所有全部巴比伦外边嘅嗰啲系偶像，全部系带到入去京师。带到入去巴比伦入边，原因点解啊？通常就系因为就快有战争嘅时候，佢哋就会咁做。佢哋需要嗰啲偶像翻到嚟个巴比伦入边嚟到保守自己，所以佢将所有嘅偶像系搬回京师。古列就喺巴比伦嘅城外同埋拿波尼德系交战，将佢打败咗，成为咗阶下囚。最后拿波尼德是被放逐到去好远而死了。嗱，呢一个就是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背景。当时拿波尼德已经是战败，而且成为阶下囚。马代波斯的军队已经君临城下，将全个巴比伦城是围住了。但是城内发生什么事啊？我们见到刚才读的经文讲什么？喺度但以理书五章一节，白沙撒系大排筵席，系设摆系盛宴，系同1000个大臣嚟到饮酒。哇！你话1000个大臣咪好犀利？其实唔系啦，小儿科噶啦。喺度古代喺度波斯国嘅时候，佢哋每日都有盛宴噶，而且嗰啲宾客都系成上万咁多人，10000多个人。仲要是宰成1000只的动物来到是做食物。去到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婚宴就是有10000个宾客。所以这些不算是犀利的了，1000个人。除了大排筵席之外，刚才我们读尼布甲读这个但以理书五章二节说什么？说白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者器皿饮酒。他下令是将尼布甲尼撒抢回来的这些在耶路撒冷圣殿拿回来的器皿是拿来饮酒。根据是考古学家的资料，我们知道是在到皇宫的隔离，就是尼布甲尼撒是收藏所有战利品的仓库，亦都有人叫这个做博物馆，所以很容易他就可以即刻由皇宫走去隔离，去拿这些这样的金银器皿回来来到饮酒。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马代波斯已经围困住巴比伦城，他的养父是拿波尼德已经是被人捉拿，他还这么好心情在大排筵席，发生什么事啊？其实理由很简单， 巴沙撒根本认为巴比伦城是永远是不会是被征服。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讲，巴比伦城是15里的长度，15里的阔度。它的城墙有成350尺那么高，它的城墙的厚度都有87尺，可以是同时有4至6辆的马车围住个城墙嚟到走，喺度城墙嘅上高。城墙同城墙嘅当中係有河水係浸入，係有呢个幼法拉底河。呢、这个幼法拉底河唔单止係供食水俾係巴比伦城，佢係仲係将呢啲水河水係灌到去城墙同城墙嘅当中，变咗有一个好深嘅水道。你冇可能係可以走得过呢个城墙，因为好深水。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他要用圣殿的器皿是拿来喝酒？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有些是想长自己的志气，想长自己的威风。因为他说，就算好像以色列人的神，他是这么厉害，这么巴闭，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圣殿那里抢了这些器皿回来，我现在要将他是拿来喝酒。你哋馬代波斯算為何物？你哋唔會係能夠征服我哋。佢同佢嘅大臣正在飲宴嘅時候，王宮與燈台相對嘅粉牆上高開始有個指頭喺度寫字。考古學家喺度巴比倫嘅城入面嘅王宮係發現咗有一個係客廳。呢、這個客廳係173尺咁長，是有86尺咁阔，是有56尺咁阔。对住门口嘅地方是有一个墙是凹咗入去，相信嗰度呢是摆王位。而喺度王位嘅后面就有一个粉墙，有好多嘅考古学家都认为喺呢个粉墙上高就是神开始写字嘅地方。开始写字嗰阵时候，巴沙撒见到就点样啊？剛才的經文在但以理書5章6節說，他的面變了色，他心意驚惶，他的腰骨好像脫節，他雙膝是彼此相碰。哇，其實聖經真的很幽默，很風趣，是吧？我們香港人喜歡說人家沒有腰骨，是吧？好像腰骨脫節，他脫了節他都不能夠站到起身，他怕到兩隻膝頭哥在那裡碰撞，好像在膝頭哥打鼓那樣。在这里，《撒该书2章7節说什么？神说我必震动万国，当神的审判来到，无论任何人，无论是国家，都会是震动，都会是惊惶。他怕到大声，是叫去找那些用法术的，同埋加勒底人，同埋那些官少的人来解释墙上面的字究竟是写了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巴沙撒好像没有尼布甲尼撒那么聪明。记不记得尼布甲尼撒发了梦之后，他同班哲士说，我都不记得了我的梦。你跟我说我发了什么梦，如果你讲得出的话，你解出来的梦当然就是、解得啱。但这个巴沙撒没有叫人在墙上面冚住啲字，然后就去找班哲士回来，究竟我冚住那些字是讲什么，然后你同我解埋，佢冇咁做。巴沙撒同嗰班哲士讲，佢话边个能够读得出呢啲字，边个能够解释呢啲字就点啊？必身穿系紫袍，颈上系戴上金链，同埋喺我嘅国中系位列第三。嗱，呢个好有趣，点解会位列第三啊？因为好简单，我哋都讲咗。拿波尼德是和巴沙撒一起掌权，巴沙撒他自己只不过是位列第二，拿波尼德是位列第一。所以若果有任何人解得出墙上面的字，只能够是位列第三，这个就是原因。其实这班哲士是不能够解得到墙上面的字，他们已经不只是第一次衰了的了。在度尼布甲尼撒嗰阵时已经衰咗两次，两次都解唔到梦出嚟，今次系第三次又衰埋。 其实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时候太后就出场。太后说什么？这个太后其实可能是尼布格尼撒的遗孀，她是知道但以理的事，所以她说在这国中有一个人是有神的灵在她身上，是有神的智慧在她身上。而在尼布格尼撒在位的时候，曾经命她为所有的术士、所有用法术、加勒底人和官少的人的领袖，所以他就找人去叫了但以理来。这个过巴沙撒王其实他是认得这个是但以理的。当他来到那时候，如果你留意经文的话，这个巴沙撒王问但以理，他说你就是那个被尼布格尼撒是俘虏是来到巴比伦的那个犹太人。原来他听过他的名字，他认得他的。我们看到是这个巴沙撒虽然是认得这个但以理，但他情愿去找一些哲士来到帮他解释个字，他都不情愿去找是但以理。他明明是知道有人告诉他但以理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有神的智慧，他都不去找，反而去找那班哲士。当但以理解了这些是墙上面的字给是巴沙撒听，巴沙撒是要将赏赐赐给他，但是但以理不肯接受。但以理在解释这些字之前，他是跟是巴沙撒是讲了一篇道。这篇道的内容我不想跟大家分享住，我是会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可能有四点是值得我们去留意，有四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我们先看看这个墙上的字究竟是写什么东西。墙上的字是写着微尼、微尼、提克勒、乌法而身。这个是加勒底文。有很多人问，他说为什么这些文字明明写了在墙上高呢？为什么那班哲士看不明白？为什么但以理是看得明白的？这么奇怪的。根据犹太人的拉比，是传统的解释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说这些文字是由上至下这样写的，而是打直这样的文字，不是打横。如果打直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吗？尼未尼未提克勒是乌法尔身。但是根据犹太人拉比传统的解释，他说这些字不是由上至下读，而是由下至上。所以但以理是看得明白，但是那班是哲士就看不明白。又有第二个解释，第二个解释说是有密码。这个密码用英文来到解释就比较容易一点，我们知道英文是有26个字母，是吗？由 A 去 C， 是吗？但是如果你想着 A 可以等于 C,B 可以等于 Y,C 是可以等于 X， 如此类推的话，那你就变成有个密码的系统的了。你见到 A 那时候就变成 Z， 你变成 Z 那时候就变成 A， 你有个密码的系统的了。这个密码的系统，根据这个密码的系统，如果你是有很简单的 man 这个字 ,M-A-N, 就会变成什么？会变成 N-Z-M。因为 M 就变咗 N,A 就变咗 Z, 係咪 ?N 就变咗 M。所以係但以理係能够係睇得明白，因为但以理知道呢个密码嘅系统，但係其他嘅哲士就唔能够係明白。呢个係犹太人嘅呢个拉比嘅解释。其实呢啲咁嘅字写嘅长度係一个神迹嚟㗎喎，係咪？就算神清清楚楚将这些字写了在这个墙上高，因为是神迹，他要哪个看得明白哪个就看得明白，他要哪个看不明白就看不明白，不需要解释那么多。我觉得是吧，这个是神迹来的嘛，神要你看得明白你就看得明白，但以你就看得明白，神要那班哲士看不明白他们就怎样看都看不明白。究竟这些字是什么的解释呢？微尼，微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数算的意思。 但美利呢个字系出现咗两次，就系话数算数算咁样。但其实经文解释得好清楚，经文点讲啊？话神已经数算巴比伦嘅年日到此完毕，到尽头啦，巴比伦玩完啦。好多时西方人鍾意讲咩呀 ?Your number is up. Your number is up. 嘅意思就係话你嘅限期到啦，你嘅时辰到啦。中国人鍾意讲咩呀？中国人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未报点呀？时辰未到。而家点呀？神话时辰到啦。OK, 呢一个就係中国人嘅讲法。究竟点解时辰到啊？又有第二句啦。第二句嘅意思就係提克纳。提克纳系咩意思啊？就係用一个秤，用一个天平嚟到秤一秤，睇下个重量系点样。经文话你被秤在天平里显出你个亏欠。中国人讲咩啊？中国人讲唔足秤啊。你呃秤啊，你唔足秤啊。神话我度到你是不足不足称，我度到你的亏欠，所以你的时候到了。 Your time is up, your number is up。 在这里箴言第十六章第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每一个人做出来的事，自己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啱、很洁净、很清洁，但是神来到衡量我们，是神来到度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度得怎样。巴沙撒就是被神度到他不足称，说他亏欠了。究竟巴沙撒有什么不足称，有什么亏欠，我又留到去是结束的时候先跟大家说。第三句是叫做乌法尔身。乌法尔身是比较难解一点。因为我们知道第25节的乌法尔身和第28节的皮勒斯是同一个字，跟同一个字来的。为什么两个字这么不同样的？一个乌法尔身，一个是皮勒斯。为什么两个字这么不同样？原来个乌字是一个连接词来的。个乌字系好似英文嘅 and 一样 ，and 系一个连接词。嗰、那个身咧，嗰、那个身咧系咩字啊？嗰、那个身系一个偶数，系一个众数嚟。逢亲有咩身有咩 in 咧，就系、是、众数。记唔记得系曾经系有一个有一种天使叫做 seraph， 众数系咩啊 ？seraphim。又有一种天使叫做 cherub， 众数系咩啊？Cherubin， 所以当你是有个 IN 那段时呢，就是一个众数来。如果你将一头一尾是攞走了呢，其实这个字是同埋是这个皮勒斯是同一个字根，都是 PRS。我们知道是加勒底文同埋希伯来文写出来的时候都是没有母音，只有是都是冇呢个子音，只有母音。所以 PRS 就系母音嚟。呢个 PRS 当中，如果你系加上系 E 嘅子音，就会变咗 Peres。Peres 就系分离咁解。但系如果你喺 PRS 度加上系 A 嘅母音咧 ，A 嘅子音咧，就会变咗 Peres， 就系波斯。其实我们见到这里是有一个是相关语，有个双重的意义，就是说巴比伦是会被波斯，就是 Peres 是来到征服，但是另外又有个意思，它是会被人分裂了，是 Peres P-E-R-E-S， 就是会被马代和波斯来到分裂，有个相关的语，有个双重的意义在里面。我们讲回为什么巴比伦城头先话咁难攻？为什么古列都会攻得能够攻克呢个城？其实古列好聪明啊，佢知道系由幼法拉底河嘅水系充满城墙嘅水道，于是佢点啊？佢派士兵去掘水道，将嗰啲幼法拉底河嘅水 是引导是去离开了这个城墙，以致城墙入面水道的水位降低了，去到士兵的膝头哥的时候，如果你是间水过那件事。所以就在犹太人的日历是7月16日，亦都是西历的10月13日，是主前539年，古列的士兵就在城墙的南边是间水而入，入了城墙之后大开城门，使到是波斯和马代的军队可以进入城里面。古列是很尊重被他征服的国家，他从来不会阻止他们敬拜自己的神，不会阻止他们去守他们自己的宗教。所以当是波斯和马代的军队入了城之后，那些是巴比伦人仍然都是敬拜自己的神，他根本不知道原来自己的国家已经是被人征服了，三日之后都不知道自己被征服。在这里西历10月29日，古列是以王者的身份是进入巴比伦城。在这里伦敦有一个是博物馆，佢係入面有古列嘅石碑，係古列嘅圆筒，上高係记载住古列自己话佢唔需要係打仗就能够征服咗巴比伦。但我哋知道根据圣经嘅记载，喺但以理喺度古列入咗巴比伦城之后三年，佢仍然都仲係在世。根据係做 Josephus，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根据是 Talmud， 是犹太人的经典著作，他们都说但以理是亲自去迎接古列。不单止但以理是迎接了古列，他还将一卷是旧约的书是交给古列，给古列来看。这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成书日期是在古列进入巴比伦城前的150年是成书。我们看一看在这里，这个以赛亚书第45章，不如我们先看一看45章之前的两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7章27至28节。哇，神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干河干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神说什么？神对着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河江河干涸干渴。这个就是古列怎样去征服巴比伦城，他就是找士兵掘水道引开这个河水，以致是这个水道是干了。当是古列是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什么那么对的，这个正是我去攻克巴比伦城的秘诀，为什么会以赛亚书有记载，但以你跟他说咪住，你读埋下面说什么，连古列的名字都已经写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在古列入城之前的150年是神命令以赛亚是记载。圣经还说什么？圣经说古列将会是帮以色列人是重启圣殿，重启这个城墙。我们知道在古列是进入巴比伦城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已经是被毁荒废了有70年，是古列下令是重修圣殿，是重起城墙。在以赛亚书45章1至2节说什么？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才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山。古列就是神所高抹， 人哋嘅城墙、人哋嘅城门系为佢而打开。我哋见到当系古列进入巴比伦城，佢唔快一兵一卒，城门系为佢而开，正如系神喺度以赛亚书嘅预言一样。而喺度佢攻打巴比伦之前嘅十一年，佢系攻打马代，系攻打佢自己嘅外父。佢亦都系不费一兵一卒就征服咗马代，联合咗马代同埋系波斯，系应验咗系以赛亚书入边所讲嘅预言。嗱喺度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四至到五节又讲咩啊？佢话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嘅缘故，我就是名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神是指名唤姓来到召是古列，在到以赛亚书里面，古列是非常非常之佩服这一位能知过去未来的耶和华，所以他是容许以色列人是回到去以色列，他是准他们重修圣殿，准他们是重修他们的城墙，还不单止这样，他还是给他们钱回去是来到起城墙，来到起圣殿。刚才讲到在伦敦的博物馆，在十九世纪找到有个古列的石碑，这个圆筒上高写着什么？古列自己说，我未经打仗就征服巴比伦，我没有降灾给他们，我回到了底格里斯河另外一边，就是去到耶路撒冷那边。那里就是有圣城，他说那里的圣殿被毁多年，我帮他们重建圣殿，我也聚集了他们的居民，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居所。这个现在正是在到伦敦博物馆是被展示。我们见到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讲到这个巴比伦的金头已经是变成了银的胸和双臂，巴比伦是被马代波斯是征服了。当我们将但以理书和以赛亚书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见到神的大能，神的预言是完全是会是实现。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讲一讲，究竟这个伯沙撒是有什么做得不对。我们通常讲墙上的字的意思是什么？ Handwritings on the wall 的意思就是说怎么警告来的，已经画到出样了，写到出来了，是给我们的警告。相信给伯沙撒的警告亦都是给我们的提醒。但我见到在经文里面是有四点是值得我们是提醒。这四件事都有一个正一个负，而正和负所相差的只不过是一个字而已。一字之差就怎样？谬之千里。越非常之不同，好像日头和夜晚一样。我们看看第一点是什么东西？是认得不认识。这个是伯沙撒的问题。我们讲当皇后是提到有但以理这个人可以解释墙上面的字，他们就找是但以理来到伯沙撒的面前。伯沙撒是认得这个但以理，他说你就是我的父当年是在到犹大是老回来的那个但以理。他认得他的，但是他不认识他。皇后相反是认识。皇后怎么说？皇后说这个但以理是有神的智慧，是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我们又怎么知道伯沙撒真的不认识但以理？他自己说的，去到但以理书五章十四节，他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我听闻你是有神的智慧，我听闻你是有神的灵。在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人是这样讲，记不记得？是约伯。 約伯喺度，約伯記四十二章五節講咩啊？佢話：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好多時我哋只不過係認得有呢位神，我哋唔係真真正正係認識佢。好多時我哋要認識佢，我哋要點樣認識？我哋要讀聖經，我哋要去上主日學，我哋要明白神嘅話語，我哋先至能夠係認識呢位神。好多時我哋只不過係認得呢位神，而唔係認識佢。嗱，呢個係第一點。啊，仲有一樣就係、是、啊，同巴沙撒亦都係一樣。我哋見到巴沙撒，佢係點樣啊？佢係去到最後係嘛？問完班哲士啦，班哲士解唔到啦，佢先至去揾但以理。我哋好多時都係一樣嘅。我哋其實若果有難關，係有啲乜嘢問題出現，我哋會點做啊？好多時係靠自己嘅能力，靠自己嘅辦法，樣樣事都試勻啦，都唔掂啦，到最後係點啊？走去求神。嗱，呢個俾我哋見到，我哋係咪同伯沙撒一樣？我哋係咪只係認得呢位神，而我哋唔知道係唔係真係認識呢位神係滿有智慧、滿有大能嘅神？嗱，第二點係知道而不知行，知道而不知行。喺度但以理書五章十八至到二十一節，但以理將發生喺尼布格尼撒嘅身上一切嘅事再重複一次講俾係伯沙撒聽。神點樣係升高係尼布格尼撒，點樣俾榮耀俾權柄俾佢。但係尼布格尼撒心高氣傲，於是神係將佢變成一隻畜生，同牛一樣係食草，要等佢知道神在人嘅國中掌權，憑自己嘅意志立人治國。跟住但以理同伯沙撒點講呀？喺度但以理書五章二十二節，佢話：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兒子，你雖知道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伯沙撒唔係唔知道㗎，佢係知道呢啲事係發生喺尼布格尼撒嘅身上，但係佢仍然唔自卑。呢個就係佢嘅罪。好多時我哋就係話，我哋唔能夠淨係知道而唔去行道。我哋要首先認識呢一位神，知道佢係點樣嘅神，我哋先知道佢嘅旨意係咩，佢嘅道係點樣。唔係話我哋明白咗就算，我哋要行出嚟。伯沙撒嘅問題就係佢行唔出嚟。好多時我哋基督徒都腦入面好多好多係聖經嘅知識。有好多基督徒好熟聖經，有上主日學，但係行唔到出嚟。但以你同伯沙撒講係冇用，要知道而係知行，我哋先至有用。第三個係乜嘢？第三樣係自高而不自卑。喺度和合本第五章二十二節，但以你話伯沙撒係不自卑。喺度五章二十三節，佢話伯沙撒係自高，兩樣都出曬嚟喺度經文入面。所以呢個自高不自卑係聖經入面所用嘅言語。見唔見到兩樣嘢都係有一個自字喺入面，有一個自己嘅自字喺入面。當我哋同神嘅關係有一個自己喺入面，有一個自我喺入面，好多時就會出現問題。好多時我哋做基督徒係要將呢個自我係攞開。當係古列係圍困係巴比倫城嘅時候，伯沙撒係同大臣嚟到大排筵席。伯沙撒係自高度認為咩呀？認為巴比倫城係永遠唔會被人征服。其實我哋睇但以理書第四章同埋第五章可以一齊嚟睇。尼布加尼撒其實同伯沙撒係一樣咁自高。唔同嘅地方係咩呀？唔同嘅地方就係尼布加尼撒最後喺度第四章佢係有悔改。佢係悔改。但係伯沙撒呢喺度第五章尾有冇見到佢悔改？如果你讀經文嘅話，你會見到當但以理幫佢解咗牆上面嘅字之後， 佢只係命人將紙袍加喺但以理嘅身上，將金鏈掛喺佢嘅頸上，話佢聽傳令佢係會喺國中係排列第三，咁就完咗，冇話到佢係有悔改到。呢個就係佢同尼布甲尼撒唔同嘅地方。我哋所信嘅神係一個俾人機會改過嘅神。如果我哋係從自高係變為自卑，神係會寬恕，神係會原諒，神係會俾機會我哋係改過。呢個係第三點。第四點係榮人而不榮神。喺經文當中，我哋見到係巴比倫係被征服，我哋見到巴沙撒係被殺。嘅原因係乜嘢？係咪因為巴沙撒大排筵席？唔係喎。是不是因為巴沙撒是同埋佢嘅大臣菲奔同埋佢所有嘅大臣一起飲酒，是不是因為咁嘅原因？亦都唔係喎。佢真正係令到係巴比倫係被毀滅，佢自己被殺嘅原因係因為佢唔尊敬神，佢唔榮耀神。佢係將搶返嚟耶路撒冷圣殿入面嘅金银器皿爱嚟系自己用。嗱，我哋见到尼布甲尼撒同埋巴沙撒系有好大嘅唔同。虽然尼布甲尼撒系将呢啲金器啊抢翻嚟，但佢冇涉足呢啲金器，佢只系将呢啲金器摆喺度呢个系呢个宝库入边，而冇去涉足。但系巴沙撒咧，巴沙撒系用嚟自己系饮酒。嗱，呢啲咁嘅器皿本来系为神所用，系分别为圣，只有神先至可以用。而家攞嚟系用嚟自己用，变咗系人得到咗呢个荣耀，唔系神得到呢个荣耀。嗱，呢个就系荣人而不荣神。嗱，我哋见到呢一点喺度但以理嘅身上就啱啱相反。但以理系荣神不荣人，巴沙撒系荣人不荣神。但以理是榮神不榮人。但我怎知道但以理是榮神不榮人？你見到第一章他被掳到去巴比倫，他們給什麼給他吃？給王的食物給他吃。他吃不吃？他不吃。王的食物是很尊貴的，很有榮耀，但是這個榮耀是人的榮耀，他不要。第二點，我們見到今天巴沙撒同埋一千個大臣嚟到係大排筵席，有冇見到但以理喺邊？你話可能但以理已經冇喺度尼布甲尼撒嗰陣時咁風光啦，可能個地位已經好唔同啦，呢個可能。但係你諗下成千個大臣喎，你諗下點樣排都可能排到係但以理呀，係咪？但係但以理係冇去到呢一個係筵席嘅上高，佢唔去参加呢啲人嘅荣耀嘅筵席。我哋又见到喺但以理书五章十七节，今日讲巴沙撒当但以理系解到墙上面嘅字之后，系将啲系奖赏系赐俾佢。但以理要唔要啊？但以理亦都唔要，佢唔要呢啲人嘅荣耀。但系一次又一次咁，当适当嘅时间系到啦，但以理就会出嚟是将荣耀是归给神。这个是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一次又一次所见到。我们真的很需要啲基督多啲基督徒是好像但以理这样荣神而不荣人。我们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日 ,31 号是吧，听日就是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心来到学习。学习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所给我们的教导。第一点，我们首先要真真正正认识我们这位神，不是只是认得。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认得，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真真正正是经历这位神来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了他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道，他的旨意是怎样。但亦都不是只是知道就算了，我哋仲要係將佢嘅道，將佢嘅旨意係行出嚟，係咪？另外仲有咩呀？我哋要做一個謙卑嘅人，我哋仲要係榮神唔榮人。 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都有这个心，首先是认识这位神，知道他的道而行出来，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个心，是学习是真真正正认识你，而不单单是认得你这位神。愿我们认识了你之后，知道你的旨意，知道你的道之后，是将你的旨意和道是行出来。愿我们都是能够是从自高是变为自卑，而将所有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主啊，愿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的讲道，我们的主日学，我们一切都是摆在你的手中。愿你都是祝福这一切的事工，我们都是恭敬地将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